你先让这个小许啊、小普啊、啊健子、树树、小普，还有那个 小普，你说两遍了，这几个小普， 什么？你让他们都先去唱一下，唱的不行的话呢，再来找我。 他们唱不了的呢，我唱。 我就直接跟他说，导演，这你写吧，你写我来唱。 不过成家班的人的感受确实是让我都心里有一种悲喜交加吧。跟同事相处的时间超过一天的三分之二，偶尔干得太晚了，干脆趴在公司里就睡着了。 是这样，就是我见过一个单位，他们单位也是一二百人那么一个，每天晚上五点下班以后，有人自动自愿在这加班。为什么呢？他把自己这点事办完了以后，第一可能会有假，第二可能会有奖金。这摊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、他自动愿意加班。没有，我问他们领导，我说这是你让他们加班，没有，我们单位从来不加班，这都是自愿加班的。 你再问问同事呢。 对对、 反正常加班的人呢，觉得自己都是起床困难户，也不太敢做身体检查，特别是什么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，起床就上班，下班就睡觉，哪有时间谈恋爱。 这就是 这件事儿，是不是对于你们两个人一下说到了这个、 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上班的原因， 因为不想谈恋爱。 从来不上班，就怕没时间谈恋爱。 哟，那尹小柱跟你也差不多呀。 我就、 可是你不如尹小柱，人尹小柱上班在班上谈恋爱。 是是，他们班有女同志吗？ 前台啊，后勤呢、啊？ 对，周飞老板，跟您说这么事儿啊、好比说啊，啪一下。 注意点，你 擦一下也打身上了， 擦 火砖。 这个，您呢，结了婚了？ 啊？ 哟，你往心里去了？ 啊？ 没有，我新鲜。 哦， 他这样也有 点。哟，你说话也紧随他的啊。结了婚了， 确实来串门的不少，但是 你快说吧。 结了婚了，结了婚呢，蜜了月了呢，就来到那个， 就领到这儿了。 哎。法国了，俩人啊在法国呀、俩人找一酒店呀、俩人这个小时房，好不容易又便宜又好小时房，俩人 法国小时房，我算了得多少欧啊。 这正说商量点正事儿，您这儿咣啷啷啷啷啷咣啷啷啷啷啷咣啷啷啷啷，电话铃响了。 哦， 我以为铁栅栏门可响了。 铁栅栏门多老的电梯了。这个 法国那楼不都那样吗？ 快回来吧，这有一歌让你写呀、非你不行啊，你快回来吧。 是威泽小普啊什么的 找你来 了，都写过了，健健他们都写过唱过，不行啊，周飞得找你呀、 对， 你干嘛呢现在？对，就是现在问你呢， 你管着我干嘛？哎，你猜怎么着，我就不告诉你。 甭管那儿有多好，回来吧。 我跟你说， 那边电话一挂就看你怎么办了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拿我举例真的不如拿正经那个上班族举例。拿我举例，我直接可以，我凭什么回去啊？ 第二个电话打过来了。飞子啊，这个 飞子， 你参加的这场演出你是必火无疑啊，红遍大江南北。你知道什么叫做一夜窜红吗？ 窜红啊， 一夜窜红吗？有了这首歌你写完，我们给你好好操作好好推，你是必火无疑啊。这句话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嘟嘟嘟，别挂了、 你看这么说就有戏 哦。 哎， 动心了， 这么说就有戏。你得知道这个员工是他想什么，他图什么。 可是这边新娘子就在你的身边，你们在度蜜月呀。 对，新娘子说、好不容易订了一小时房。 哎呀，就冲这新娘子口风，我赶紧回去吧。我回去赶紧窜红去吧。 声音表达是一个，但长得身材那真的没得挑。 哎，什么叫长得身材？ 我刚才看见 长相身材 啊。 不是，这小猪是形似而已。 形似就要了命了。 哎，不是神似而已。 神似也不行。 这我这似似似不似、哎，这个就、 就是那么个妹子旁边萌妹子软妹子就撒娇了。 哎，你别学 苍蝇、 你别学，你学不行、 这屋里这个条件实在是不成、 真的，人家说话特别甜、又特别会说，你看你就是对 你看还有蚊子这屋。哎呦喂， 你看你让你说两句又甜的你都不会。 不然他就哭了，后来又他就哭了，就啜泣。 看吧，吃炸酱面的 像孙悟空的。 就是这么意思，他就舍不得你走。 你 也是，俩人都怎么说呢，是现在保守青年。 那开什么小时房啊， 都蜜月了，这不是， 反正他妈最后说了，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得回家看 啊。谢谢麦。 所以这点上你说你要回去吗？好矛盾吧。 嗯， 那边说你要红，这边说这个 你要离。 哎，首先啊，这事儿是这样，就是这个主动权在于我，想不想红我自己可以做决定，我可以、 哦、 我可以跟这个商量。 哎，你希望不希望你身边躺一红人？哎， 但是那些真正的那些公司里边上班族，他们去度蜜月的时候，老板要真来一电话， 他也可以自己决定啊，我大不了不到这公司上班。 哎，这个就是你要考虑一下，你还上不上这班了？ 不，你应该这么想，虽然说他的弊那边要大一些，可是你的利你要大一些啊。 嗯， 如果你红的话，可能没准 以后你就世界各国的小食房你都能住。 哎，是， 你就 我觉得连我都替你矛盾了。 这个只能是在爱情和事业当中选择第三个了。 哦，那就是健康。 没有一个强健的身体，你哪来的爱情？ 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说的这事是个真的啊，就是在咱们小区里一个新婚的朋友身上发生的。俩人异地恋两年，这女孩还没出过国，所以呢咱朋友就把蜜月的旅游定在了欧洲，准备用一个时间自驾好好的陪陪女朋友，但应该说媳妇儿了。还问我说看城堡好不好，我说好好好。看酒庄好不好，我说好好好。看薰衣草好不好，我说好好好。 是你男朋友啊？ 他想跟着去。 哦， 结果呢计划不如变化快，蜜月第八天老板一个电话追到欧洲，你马上给我处理一下，赶紧赶紧买机票，一切损失公司给你报销。他媳妇儿回来以后收拾小包袱就住到闺蜜家里去了。这媳妇儿生气了，你看你怎么哄吧。假设你啊，假设你， 假设我的话呢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个老板说了，回头再给我一个假可以重来，这八天白玩之后还有一个假期。 对，你跟你媳妇儿说等咱俩金婚的时候。 哎，这感觉是已经是快到金婚了。 小柔你呢？要是你媳妇儿现在生气了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是肯定回来的。 这是这样，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，我不以身作则，我怎么带好我的下属？你乐什么呀？这不是笑话。 你怎么带好你的下属？说 带下属度蜜月。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，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，趣事多多，欢迎您常来坐坐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。 Sunshine. 美潮防水固，防水防渗又防潮。